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。这里是 FM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精彩。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 So high for all to see you crash。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盘点北京各大美食街，实在是街太多了，而且每一条街里的美食也太多了，所以呢根本就没有说完。那么我们今天接着来给大家推荐，保证我推荐的这些样样都会让你心动，每一家去过之后保证你都觉得不虚此行。好吧，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启今天的吃货扫街大模式。昨天呢带领大家去往通营中心逛，还没有逛完，那今天接着来走走啊。看，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029油泼面。我不知道各位对油泼面有没有什么好印象，但是我是挺喜欢吃的，尤其喜欢吃那种特别宽的那种哈，传说中的叫什么腰带宽是吗？在三里屯呢开了这样一家店，据说是北京最好吃的油泼面。筋道的大宽面上面挂着酸辣油亮的酱汁儿，上的菜码呢也很丰富，不能不爱的一家店。这家店呢特色就是碗超大，他们家的碗呢足足有一个脸盆那么大，而且他家的肉夹馍我也推荐哦，里面全是好吃的酱肉，这里人均消费30元左右。另外还要为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爽口凉皮儿，那种酸辣还带点甜，非常的清爽。如果是在夏天的话，我觉得嫌吃面太热的话，不如直接就来一碗这劲道的凉皮儿好了。那么 在通营中心呢，还有一家小吃店，据说已经在广东开了60多年了，是一个老字号了。那在帝都呢，一开业也就吸引来了各路食客前来探店。那这家店的名字就叫做红光粥粉面小吃专门店，是不是叫的还挺复古的呢？推荐一下这里的炸鲜奶和双皮奶，味道都是很好的。另外呢，我还要为大家力荐一款他们家的艇仔粥。这款粥呢要熬制5个多小时，等米都熬化了才能熬出一碗这样香喷喷的艇仔粥，这也算得上是他们家的镇店特色了。这里人均消费在60元左右。最近这黄焖鸡火的是一塌糊涂，那接下来我也带领大家去找一个可以吃焖鸡的地方，叫做四爷焖鸡，也在通营中心。黄焖鸡里的战斗机应该就是这家店了吧。之前呢在望京的时候就有这家店，里面的鸡肉块分量很足，酱汁浓郁，而且也很粘稠，非常的入味。如果说要推荐一款他家的菜品的话呢，那我想应该推荐的是超级麻辣鸡饭，一定要试一试京城独一份的麻辣小龙虾版的黄焖鸡。那鸡腿肉呢跟笋搭配在一起，混合着浓郁的酱汁撒在米饭上，简直是太香了。这里人均消费呢大概在25元左右，记得我的推荐超级麻辣鸡饭哦。好的，离开通营中心，我们进一首歌曲，一会儿回来，我们去国贸商城北区。Thanks, guys. 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.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去在北京的各大美食街扫美食。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国贸商城北区。 So high for all to see you crash。 这座美食大楼足足有8层高，全是各种好吃的，而且这里风景超赞。在这里你也可以享受得到 CBD 的大露台哦。那在这里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呢，就是福楼比斯罗，这是一家大名鼎鼎的法国餐厅，品质呢也是绝对有保证的。那 Bistro 就是小酒馆的意思，福楼呢这次要接地气的主打法国的家常菜了。在这里你将告别传统的一道一道上菜的那种法式大餐的模式，大家可以一起点菜，一起分享，仿佛就在家里吃饭一样，倍感温馨。那特别推荐的就是香煎鹅肝，还有就是香橙肝鳗鱼舒芙蕾。那这里人均消费在270元左右。香煎鹅肝呢，可算得上是福楼的精品菜了。咬一口不用咀嚼，让那鹅肝的脂肪慢慢的在嘴里融化，体味那一瞬间的快感。他家的舒芙蕾和别处呢也是有不同的，在于里面加入了香橙，松软甜蜜嫩滑的口感在口中可以把它一触即发。接下来我们在国贸商城的北区去往蓝蛙 Blue Frog。 这家蓝蛙呢可以算得上是北京风景最好的一家蓝蛙店了，拥有着令 CBD 人羡慕的大露台，而且一抬头就是三环主路，在里面吃吃喝喝还能歪头看风景，真的是很爽。那推荐他们家的精品菜呢，就是牛肉汉堡。牛肉汉堡是一如既往的经典，分量很足，肉饼也够厚，牛肉富有弹性，还保持了鲜嫩多汁，吃起来真的是太爽了。而这里的消费呢，人均155元左右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由知名大厨孙立新亲自主理的玉石1416，这里的菜品除了传统的北京菜之外呢，还有一些云南菜的影子，很有特色。这里的烤鸭当然是要尝一尝，鸭子肉质细嫩，而葱酱卷饼和配菜呢也都是清香入味，北京烤鸭的精髓应该全在这里了吧。另外还要推荐一道菜，便是火燎鸭心。火燎鸭心算是烤鸭店必点的菜品，大师傅手艺怎么样，全在这道菜上就能吃出来。吃起来口感焦香透嫩，回味散发着浓浓的茅台酒的香味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26元左右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。 FM 98.6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.6。 这里是 FM 98.6生活麻辣烫，小童带领大家寻找北京各大美食街里的好吃的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国贸商城的北区来寻觅，接下来要去往的是肉食家。Meet Up 虽然是一家快餐式的牛排小店，但是在这里呢，你能甚至吃到澳洲 M9 顶级的牛肉。一般需要上千一份的牛排，在这里几十块到几百块也是吃得到的。而且他们家呢，还是北京唯一能够吃到鲜牛肉的小店。推荐一定要点他们家的眼肉，脂肪完美的分布在肉与肉之间，入口立即爆发出脂肪的浓郁香味，肉质极为细嫩，而且肉汁也很多。这里人均消费129元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莲花空间。莲花空间呢，是怡和打造的纯素食品牌，继承了怡和一贯的好味道、好服务，在环境和菜品上面也是很下了一番功夫。因为做的是一家素食餐厅，所以呢，这里的环境也十分的舒适典雅，有一种一坐下来心就会慢慢平静下来的感觉。菜品的颜值都很高，菜式上也有很多的创新，一些菜品还是独家研制的，而且还上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呢。推荐一下他们家的金汤碧玉豆腐，这道菜呢是用南瓜调制出的金黄色鲜美的汤汁裹在了豆腐表面，用勺子轻轻挖一下，一个小角放在口中便飘香四溢了。那这里的人均消费呢在146元左右。 记着向我所问，不要这样紧迫盯人，请你缓一缓，等一等，滚烫的爱情会留下伤。 叫做 好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一首歌曲之后呢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寻找各大美食街里的美食。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在北京国贸北区来继续来寻找美食。那下一站要为大家推荐的可是一家新加坡的米其林一星级的餐厅，叫做莆田餐厅。这是一家开在新加坡的福建莆田餐，名气相当的高。虽然是开在了新加坡，但是它的味道却是得到了很多莆田人的赞许的。莆田菜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食材原本最新鲜的味道发挥到极致，莆田在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，厨师们的手艺也是相当的地道，选材也都尽量还原莆田当地的原汁原味。比如说药膳竹筒虾，就是选用鲜活的明虾，辅以福建的老酒、当归等中药材，所以呢，这道菜可以算得上是一道药膳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吃起来还是虾原本鲜美香甜的味道，只有汤汁里会有微微的药香和酒香的回味。莆田餐厅的人均消费呢，在138元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去小酥酥。酥酥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佛手瓜。这是一家不是越南人开的，却是经营地道越南菜的餐馆，藏在前梁胡同的小巷深处，却火爆了很多很多年。当然这里也是有超级好的景观的。强烈推荐一下这家的春卷。春卷自然也是越南菜的招牌了，鲜美可口，越南新鲜的米皮卷自然就是这样有着春天般的味道的。新鲜的春卷非常讲究食材的选择，要用最新鲜的芝麻菜、鱼肉蘸上姜味或者是酸甜的鱼露，吃到嘴里那才叫一个真正的清新。 They say when you fall in love, you're lifted up so high for all to。 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走了两条美食街，不知道这些地方的美食是不是都很符合你的口味呢？这里有大吃也有小吃，其实朋友相聚也好，还是家人闲逛也好，无论是怎样的心情都可以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餐厅。那另外的两条街呢，我留到明天给大家一并分享吧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告一段落了，想知道更好吃的美食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，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